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聚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主持人杨红，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16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0，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东边门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路段主要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西土城路北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昌平区北齐家镇鸿福苑社区调为低风险地区。 北京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我们会跟随记者一起了解进京快递如何消杀。 天津法考主观题考试将延期举行。 河北中国第20批原钢医疗队集结完毕。 国际电讯，新一波疫情席卷欧洲，各国防疫举措趋严趋紧。 俄罗斯摧毁卫星产生了大量碎片，国际空间站7名宇航员躲进飞船避难。 文体资讯，争夺冬奥会积分，中国北欧两项队出征洲际杯。北京龙潭西湖公园今天正式对外开放。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今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1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成员庞星火发布关于调整风险等级的通报。 截止昨天呢，北京市昌平区北齐家镇鸿福苑社区近14天内无新增本土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的发生。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的标准，从今天开始呢，将昌平区北齐家镇鸿福苑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2个，为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2社区、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丽桃园 C 区，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在发布会上呢，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明天0点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将会正式实施。人员进返京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乘坐飞机、火车、省际客运班线进返京的人员需要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自驾车进返京人员需持抵京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前往进京检查站查验，持纸质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电子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均可。14天内有1例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北京有1例以上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离京。 请有进返京计划的朋友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行程，配合查验工作。14天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51个县市区级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的51个县市区级。 在发布会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唐云华介绍说，市场监管部门对北京市的 3.39 万名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 农贸市场中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持三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活动。其他业态的进口冷链从业人员持七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上岗。 进口冷链食品共同居住者每月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同时实施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持疫苗接种记录上岗制度，形成准入双保险。2021年10月份以来，累计核酸检测食品相关从业人员及共同居住者达到了74.49万人次。 昨天0点到24点，北京市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三例。 确诊病例是来京出差人员，10月25号入住北京胜利饭店，为11月11号已通报确诊病例1、2的密切接触者，曾与其共同就餐。11月10号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11月10号到13号连续4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11月14号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已经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11月15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昨天晚上接疾控部门通知，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地区涉及花家地实验小学、朝来校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4919名居民解除居家观察，转为健康监测状态。当天，来广营地区4919名居家观察居民第四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昨天，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白各庄新村西一区7号楼最后一轮的核酸检测结果出炉，结果显示呢全部为阴性。按照市区疾控专家组的意见，昨天晚上8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白各庄新村西一区7号楼正式解封。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白各庄新村西一区7号楼涉及148户426位居民。在11月8号白各庄新村其他区域解封后，这400余位居民与一线防疫人员共同坚守了7天，最终共同迎来了解封的胜利时刻。 昨天上午呢，河北省新集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昨天该市新增了一例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2例。目前所有在院患者病情平稳，状态良好。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马燕婷，新集台记者李秋华发回的报道。 14号，新集市新增确诊病例1例，在隔离点发现，新增治愈出院2例。截止目前，已累计发现确诊病例71例。治愈出院8例。新集市副市长刘世民介绍，严格落实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团队救治措施，全力保障患者生命健康安全。 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每日进行专家会诊。针对确诊的儿童，医院给予了特殊医疗照顾，保证他们的营养配餐和充足休息，注重对儿童最大化的人文关怀。目前在院患者病情平稳，状态良好。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因道路交通和人员流动造成的疫情传播风险，从11月12号开始，新集市启用新版车辆通行证，之前发放的各类车辆通行证一律作废。新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魏朝辉： 除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辆、电力抢修车辆、环卫保洁车辆以外，因防疫工作需要上路行驶的车辆，必须经新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统一制作并核发新版通行证。外地来新运送民生保障物资的车辆，仍由市交通运输局办理临时车辆通行证。 今天下午，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饶市副市长祝美清通报了上饶市疫情最新情况。 昨天零点到24点，上饶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月30号到今天上午9点，本次疫情上饶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1例，无症状感染者60例，已治愈出院32例，现有49例感染者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向好，无症状患者。 再来看辽宁省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校内传播链初步判断为学校的工作人员传入，我们来听听详细报道。 自11月4号，大连庄河市出现本轮疫情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庄河大学城内累计报告77例确诊病例，包括60多名大学生。记者昨天了解到，庄河大学城目前每天转运出校集中隔离的学生数量有所减少，校内的传播链条初步判断为学校工作人员传入。 校内的传播链条初步看是从工勤人员部分开始的，密切接触者的这个流调工作还在继续的深入挖掘。 为了保障学生们的生活，庄河市紧急抽调近400名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社区防疫人员和志愿者，在采取二级防护的条件下进驻学生公寓，参与配合校方开展宿舍疫情封闭管控、餐饮配送和生活垃圾清运等工作，免费为学生提供1日3餐等物资，无接触配送至宿舍门口。 昨天零点至24点，辽宁省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大连市报告，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截至昨天24点，辽宭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39例，治愈出院463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274例。目前尚有56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当中，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始终在与时间赛跑。最新的消息显示呢，我国新冠特效药终于有了时间表，其中一款抗体组合药物最快呢有望于年底之前获批附条件上市。那么目前我国新冠特效药的研发究竟到了哪一步？距离我们用上这个特效药还有多远呢？ 据介绍，我国新冠病毒药物研发任务早在2020年1月21日由科技部部署应急研发专项布局开展。2020年2月16日设立由科技部、卫生健康委、工信部、发改委、药监局、中医药局等部门组成的科研攻关组药物研发专班，全力推进有效药物和治疗技术研发工作。目前，多种由我国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冠肺炎有效药物已经用于临床治疗中。目前有哪些候选种子药？据统计，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冠特效药已有6种，其中由清华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腾盛华创联合研发筛选出的2种有效中和抗体药物博瑞196和博瑞198已参与到我国700余例患者的救治当中。 从新冠恢复期患者血液中分离得到几百株抗体，筛选了2株活性最高、互补性超强的抗体呢，在国内外开展的临床试验中，展示了降低重症和死亡率78%的优异效果。 同时，由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与丹旭生物联合开发的中和抗体 DXP604 在患者无其他药物可用的情况下，作为同情用药在北京地坛医院使用，用药后部分病人已经康复出院。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天北京市海淀区一居民收到来自内蒙发来的快递，呈新冠阳性检测结果。近期正值双11快件寄递高峰，进行快递会如何进行消杀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年探访了中通、顺丰等快递公司，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的中通快递京津冀转运中心，一辆辆装满包裹的大卡车正摇摇晃晃地停在转运中心的大门口。几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洒装备的消杀人员立即上前进行消杀。中通快递公共事务部主管李彬彬告诉记者，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背着雾化器，为刚刚到达转运中心的快件做一个车厢开门的消杀。经过这个消杀步骤之后，快件将被放在传送带上进行分。

昨天，河北省卫健委举行中国第二十批原刚果金医疗队行前集训暨出征授旗仪式。医疗队于今天从河北省石家庄出发，前往刚果金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我们来听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和郝明发回的报道。 根据中刚两国政府协议，第二十批原刚果金医疗队由21人组成，队员主要来自省市级医院和省疾控中心，涉及内科、胃肠外科、儿科、妇外、医学影像、公共卫生、中医等12个专业。队员中高级职称人员7名，医学硕士9名。省卫健委科技教育与国际合作处副处长韩冰： 该队呢，2021年1月组建，并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出国前培训。培训的内容有法语、涉外知识、心脏急救能力、新冠疫情防控、心理调试、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内容，切实为队员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去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让援外任务更加艰巨。第二十批援刚医疗队不仅承担着援外医疗任务，也肩负着宣传防控防疫知识的重任。医疗队队员来自沧州市中心医院的陈德强告诉记者，出征前队员们都做好了充足准备， 立足当地实情，随时做好准备，为受援国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与刚果金携手应对疫情挑战，主动分享我国的抗疫经验，为受援国人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系统建设贡献力量。 昨天，国家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天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二期项目，2座22万立方米储罐实现同时升顶，创造国内首次2座储罐同时升顶的新纪录。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华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天然气储罐升顶是指储罐钢穹顶结构从底部承台面提升到顶部承压环位置。升顶完成意味着储罐主体结构基本成型，全面进入罐内和罐顶的施工作业。此次升顶的4号、8号液化天然气储罐穹顶单体重量超1141吨，直径达91米，储罐承台面积近2个足球场大小，是国内直径最大的22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国家管网集团天津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执行经理仲燕介绍说， 储罐创新采用在装机与承台之间安装隔震垫，增加罐体直径，降低罐体高度的工艺技术，大幅增强储罐抗震性能。 天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华北地区最大的 LNG 液态分销基地，2013年投产以来已累计外输 LNG 1900万吨。二期项目总体规划建设6座22万立方米储罐。项目投产后，天津液化天然气储罐储存能力将达到154万立方米，每天外输能力将达到7000万立方米天然气，比现有能力提升将近1倍。本月内还将有2座22万立方米的储罐实现升顶，明年将进入施工更为紧密的内灌实施阶段。据了解，今冬明春，国家管网天津 LNG 接收站已经提前对全厂进行检查，充分调动人员支援现场作业，全面提升保障供应能力。 据天津司法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根据疫情防控的最新要求，天津市将会延期举行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为了保障广大考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原定于2021年11月21号举行的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延期举行。具体的时间安排呢，将会根据天津市疫情防控的形势和司法部统一安排另行通知。请考生呢密切关注天津市司法局的官网和天津司法微信公众号有关考试的信息，积极复习备考，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以产业式集中式挖矿、国有单位涉及挖矿和比特币挖矿为重点，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作为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是真正的货币。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同时，虚拟货币挖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不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我国已经明确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增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的目录，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一场月偏食将于本周五晚震撼登场。据了解，此次月偏食的持续时间比较长，时分较大，接近全食，是近期比较值得观赏的一次精彩的天象景观。 记者从北京天文馆了解到，北京时间的11月19号，月偏食呢将会在全球多地上演。大家呢可以在亚洲东部、大洋洲、太平洋、北美洲和南美洲等地观赏到这一次天象。 据介绍，本次月偏食将于19号的下午3点18分迎来初亏，下午5点03分时甚，下午6点47分复原，全程大约3.5个小时。月偏食初亏到时甚这段时间呢，我国大部分地区月亮并未升起，因此在国内的观测者看到月亮从地平线升起来的时候，月食已经开始了，也就是带食月升。总体来看，我国境内只能看到此次月偏食过程的后半段，观测地点越偏西，可见的月食过程越短，西藏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则完全看不到此次月偏食。 天文专家预计呢，这一次的月偏食最大的时分呢为0.978，也就是月亮直径的97.8%都会进入到地影，非常的接近月全食。19号当天呢，公众可以在月亮升起的时候就开始欣赏这次月偏食的景观。 从昨天起，运行在陕西西安至延安普速铁路上的部分列车开始启用铁路一卡通服务，旅客无需提前购票，在列车经停的任意车站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进站乘车，这是铁路一卡通服务首次在普速铁路投入使用。一起来听报道。 铁路一卡通是由12306发行的新一代中铁银通卡实名制电子卡片产品，旅客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铁路一卡通界面，在线完成信息填写和二代居民身份证的人证比对后提交申请。铁路一卡通账户开通后，即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生成乘车码，使用该乘车码就可以在专用检票通道与身份证一起进行自助扫码进站。 注册成功了之后，我们要保证有一个全程的金额，比如先到延安是86元，我们要保证你的账户余额有86元。我们点击生成动态二维码进站检票乘车出站，真正做到了一码在手，畅行无阻。 旅客凭二维码乘坐相关车次，由系统自动分配席位，旅客进站入闸时刷一次二维码，出站出闸时再刷一次二维码，系统才会完成扣费。一旦因故没有乘坐列车，也没有退票费。 秋冬季呢是儿童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目前呢还伴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叠加因素，今年冬季儿童呼吸疾病的预防就更加复杂了。专家建议呢，孩子出现鼻塞、打喷嚏、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冠状病毒只是呼吸道病原体的一种，很多病毒在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儿童中可引发下呼吸道感染，如肺炎。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症状是发热，如果发热患儿病情加重，出现精神萎靡、惊厥、不能进食时，一定要及时就医，尽快明确病因。 我们很多的病原体都会用核酸诊断，所以这种快速的或者是我们常规的这种核酸检测也是能够很快的帮助我们明确呼吸道的病原。那明确病原之后呢，我们是需要针对性的治疗。 病情严重的患儿通常需要输液治疗。很多家长不理解，既然诊断明确，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开好药，还要每天挂号，医生问诊后再给治疗方案。 儿童疾病和成人疾病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变化比较快，即便是上呼吸道感染，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跟家长说，你上午一个样，这孩子下午一个样，晚上又是一个样，所以每天如果来医院就诊的话，是希望大夫能够给他作为系统的一个检查，这样呢能够及时发现有没有危重症的情况，及时的诊断，及时治疗。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 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随着冬季来临，欧洲各国新冠疫情近期再现上升势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地区单周新增确诊病例已近200万例，是新冠大流行以来该地区最大单周增幅。欧洲各国纷纷重拾或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以避免重蹈去年因疫情大范围爆发致医疗体系极度承压的覆辙。 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15号建议，40到49岁的人群在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6个月之后，应该接种 mRNA 疫苗的加强针。 奥地利政府14号宣布，自15号起对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措施，以应对新一波疫情蔓延。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包括没有取得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新冠康复证明的人员，12岁以下儿童除外。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此项禁令涉及该国890万人口中大约200万人，规定要求此类人群居家禁足。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1号指出，过去一周，法国所有地区的所有年龄层的民众，新冠的发病率都在增加。法国决定从13号开始收紧对来自德国、比利时、爱尔兰等国没有接种疫苗入境人员的检疫措施。 匈牙利宣布，从11月15号起，在所有政府办公室都必须戴口罩，允许企业强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并规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医疗机构禁止探视。此外，该国还将在11月22号到28号开展疫苗接种行动周，进一步推进接种。 荷兰政府宣布，从13号开始实施为期3周的限制性措施，包括恢复公共场所1.5米的社交距离要求，餐馆、酒吧、超市、宠物商店和药店等晚8点到次日早6点停止营业，服装店、理发店和赌场等晚6点到次日早6点停止营业。 面对欧洲病例激增，疫情趋紧，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近期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冬季来临，气温下降，人们室内活动增多，且不少人过度乐观地认为目前新冠大流行趋于结束；另一方面，各国卫生工作者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而疲惫不堪，其中一些人因此离开卫生行业。欧洲各地的医院正不得不重新规划，以加强其重症监护和高支持性护理设施。 在气候方面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5号说，上个月呢是北半球陆地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十月，同时呢也是全球范围内第四热的十月。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辖国家环境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十月由于北半球陆地普遍出现罕见温暖天气，北半球陆地平均温度以 0.11 摄氏度之差打破了2019年同期创造的记录，成为自1880年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十月。其中北美陆地平均温度仅次于1963年同期水平，非洲和亚洲陆地平均温度分别排在有记录以来第七高和第十二高的位置，欧洲陆地平均温度也超出历史平均水平。 另外呢，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有记录的43年当中，今年10月份南极和北极地区海冰的覆盖面积都排进了同期面积最小的前十名，较历史同期的平均水平分别减少了约 46.6 万平方公里和 15.8 万平方公里。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欧洲环境署15号发布最新报告指出，空气中微粒污染对欧洲人的健康威胁最大。仅在2019年，空气污染在欧盟导致超过30万人过早死亡，这个数字令人担忧。尽管在一年内下降 10%， 也是30年来最低。这份报告指出，如果欧盟27国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至少可以让欧盟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的死亡人数减半。 报道指出呢，空气污染是引发心脏病和中风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次呢是肺病和肺癌，而且空气污染会阻碍儿童肺部的发育，导致呼吸道感染加重，引发哮喘病等等。欧洲环境署警告说，虽然欧盟的空气污染有所下降，但是不少欧盟国家的空气污染超过了欧盟和世卫组织规定的健康标准。 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15号发生飞车枪击案，六名中学生受伤，警方怀疑与帮派犯罪有关。 奥罗拉市的警察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枪击呢发生在奥罗拉中心中学北边的一个街区以外的诺美公园，受伤者呢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年龄14到18岁不等，都已经入院治疗。 警方尚未确定凶手的身份。据附近居民描述，多名枪手乘坐数辆车开枪扫射。住在公园对面的亨利·马丁内斯告诉当地媒体，事发时他听到30到50声枪响。 奥罗拉的人口 38.6 万，是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的一座卫星城。2012年的7月20号深夜，这里发生了全美最血腥的枪击案之一。凶手呢，在一家电影院首映的影片《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时，对观众进行了扫射，导致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本月14号晚，一名18岁青年在诺梅公园附近遭枪击身亡。美联社报道，奥罗拉一家购物中心的停车场12号发生枪击，警方到达时只找到几枚弹壳。 我们再来关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5号与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的难民问题。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去年白总统选举以来，卢卡申科首次与西方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就解决边境难民问题保持对话。今年8月以来，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波利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 当地时间11月15号，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并且产生了大量的太空碎片，导致目前驻留在国际空间站的七名宇航员不得不躲进飞船避难。对此，美国指责俄罗斯的导弹测试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的。俄方回应说，目前这些碎片已经离开了国际空间站的轨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11月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5号表示，俄罗斯当日用一枚地基导弹摧毁了俄方自己的一颗卫星，并产生了数千块碎片，这些碎片已经扩散到地球轨道。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对此进行了回应，说目前的国际空间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原定的飞行计划进行例行操作，试验导致的太空碎片让宇航员按照标准程序进入到飞船进行避难，目前这些碎片已经离开了国际空间站的轨道，空间站处于安全的区域。 另据报道，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将于当地时间16号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代表会面，双方将就太空垃圾、接近国际空间站等问题进行讨论。 再来关注韩国，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所涉的贪腐案在持续发酵。面对在野党阵营的质疑，他15号重申愿意无条件接受独立检查组的调查。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呢，李在明近期人气严重下滑，失去领跑的地位，支持率呢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13%。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明年3月9号举行，除李在明和尹锡悦之外，正义党候选人沈相丁、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和前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彦也已加入角逐。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了3.0%，这是日本经济继一季度显著萎缩之后再度下滑。多名经济学家表示呢，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年内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的目标可能难以达成了。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疫情期间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均着眼于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日本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却侧重于提供家庭补贴，如果不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可能同时出现低增长和财政恶化局面。 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日前视察了位于朝鲜北部的三池渊市，他对三池渊总体工程建设感到满意，并且希望把三池渊的样板工程推广到全国其他的乡镇地区。 三池渊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的故乡，近年来金正恩多次视察三池渊并指导当地建设工作，要求将其打造成现代化山区城市的典范。据报道，三池渊市的全面改建工程历时4年，共分3期进行，总体工程将于今年底竣工。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脚步日渐临近，昨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全新 MV 在全平台正式上线。本次《一起向未来》的全新 MV 由青年演员易烊千玺演唱拍摄，歌曲《一起向未来》由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朗朗上口的歌词，积极而充满正能量的旋律。 随着 MV 的正式上线，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会联合100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全社会的全职业人员进行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唱响口号歌活动。另外呢，北京广播电视台还将会在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发起征集活动，向全社会征集与奥运冬奥有关的双奥故事、艺术创作作品等。到时候呢，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的客户端以及 PC 端，进入到冬奥数字博物馆专区，上传视频或者是图文形式的双奥故事以及作品，记录并且传递冬奥记忆。 近日，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的2022年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临电工程高压成功送电，今年年底前延庆颁奖广场也将完成送电，为北京冬残奥会继续增光添彩。颁奖广场是冬奥会区区别于夏奥会的主要文化特征，作为汇集了舞台、灯光、焰火等多个闪耀元素于一身的非竞赛场馆，在北京域内将由北京颁奖广场和延庆颁奖广场分别完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光荣使命。 记者了解到呢，冬奥会期间北京颁奖广场将会连续14天为52个项目的冬奥健儿颁发奖牌，并且通过一系列演出活动展示中国文化，为冬奥健儿打造难忘的高光时刻。除了庆典仪式之外呢，颁奖广场还集合了转播服务、赛事服务、体育展示、反兴奋剂等30多个领域的功能定位，将会成为北京冬奥会期间曝光度最高的场馆之一。 北京时间15号凌晨，为期三天的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波兰站比赛在波兰落幕。在本赛季首站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速度滑冰集训队表现可圈可点，男队的高廷宇和宁中岩拿下一金一银，女队的田瑞宁连续突破自我，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过去的一年多来呢，新冠疫情让不少速度滑冰国际大赛受到了影响，运动员参加重大比赛的机会也大幅减少。因此呢，在本次波兰站的比赛当中，不少运动员出现了状态起伏。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除了为北京冬奥会和明年的世界杯决赛积累积分之外，寻找比赛的感觉，提高备战两项更重要赛事的效率，成为了不少运动员更加长远的参赛目标。 在阔别赛场近两年之后，中国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日前从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科研基地出发，正式踏上出征2021至2022赛季的征程。他们的第一站是俄罗斯，在那里参加将于25号到27号举办的洲际杯。 为了尽可能的获取冬奥会的积分，中国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呢要随赛事奔波。俄罗斯站结束之后立即回国，奔赴河北崇礼参加12月4号到5号的洲际杯。随后呢会前往芬兰参加12月18号到19号的洲际杯。12月20号启程前往德国备战世界杯。2022年1月17号争夺冬奥会积分的各项赛事全部结束之后，中国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才能够回国为北京冬奥会做最后的冲刺。 北欧两项由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组成，是目前为止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它要求运动员既要有快速越野滑行能力，还要具备精确的身体姿态控制能力和突出的跳跃能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即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第六轮比赛当中，中国男足呢将会在阿联酋的沙加迎战澳大利亚队。中国队的主教练李铁15号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队确实和澳大利亚队有差距，但是球队近期的状态啊越来越好了，会尽力打好比赛，给对手制造更大的困难。 在两队的首回合交手中，中国队0-3不敌澳大利亚队。中国队目前积四分，排名小组第五，要想继续保留世界杯晋级希望，必须要力争击败澳大利亚队。 再来看英格兰队15号做客圣马力诺猛冠对手石球，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同组的波兰队呢，虽然主场1-2不敌匈牙利队，但是仍然以第二名的身份晋级了附加赛。意大利队被北爱尔兰队0-0逼平，由于瑞士4-0完胜了保加利亚，意大利队只得接受瑞士直接晋级，自己再战附加赛的结果。 F 组第一丹麦和第二苏格兰相遇最后一轮，已经出现的丹麦0-2告负，预选赛9连胜纪录终结。目前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英格兰、法国、德国、塞尔维亚、西班牙和瑞士已经拿到了出线资格，最后一个直接晋级名额将于16号在荷兰、挪威和土耳其之中产生。 我们再来关注排球，新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即将开幕，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最近紧锣密鼓的备战联赛。昨天呢，全队继续在富康路基地排球馆展开了高强度的训练，从细节入手，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 此外，中国排协官网昨天更新了新赛季排超联赛各支参赛队伍大名单，袁心玥的名字出现在了天津女排的大名单中，她将身披八号球衣，为天津女排的卫冕之旅而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历经700多天的匠心雕琢，位于北京东南二环内的龙潭西湖公园从今天开始试运行。龙潭西湖公园建成后，将为周边百姓提供景观优美、设施完善、融合文化、科普、健身于一体的休闲场所。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公园真是挺幽静的，适合带小孩玩来的。前面这还有沙坑。 你喜欢这儿吗？ 喜欢。 这儿有什么你最喜欢？ 爬道、湖面。 会常来这儿的。 上午九点，已经有不少居民在龙潭西湖公园里健走休闲。公园里连片的芦苇、垂柳、荷塘，让整个环境野趣十足。负责龙潭西湖公园提升改造工程的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总设计师李占修介绍，整个公园面积不大，却小巧而精致。 公园的面积呢是4.46公顷，水面是5.1公顷，水陆各半的这么一个格局。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恢复了湿地植物特色啊，另外还要打造了几处的这种鸟岛。岸上植物呢，实际上有我们乔灌木用了50多种，形成我们整个的非常丰富的植物的一个系统。 调蓄净水是这个公园的一大特色。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设计一所所长郝永祥介绍，这次改造充分利用大湖及山体地下空间，修建了一个6.2万立方米的生态水处理设施。 整个天坛这片的雨水的汇集是流到咱们西湖直接水体的，现在呢它直接先下地下那6.2万，经过净化了以后再回补咱们湖水和那护城河的水，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西湖的水可以反补中湖和东湖。 如今龙潭西湖湖面清澈如镜，微风吹过泛起阵阵涟漪，远处龙潭中湖公园标志性建筑摩天轮倒映在西湖的水面中，人们纷纷拿起手机定格下这美的瞬间。 雁栖湖景区呢，最近发布公告说，为了明年给游客带来更好的娱乐体验，雁栖湖景区的水上和陆地娱乐项目于11月15号开始进行检修和改造，娱乐项目停止开放。 同时，为了有效预防森林火灾，雁栖湖北山步道进行封闭，封闭期间北山栈道停止开放。自11月15号起，景区实施门票半价政策，也就是景区成人门票45元每张，临时下调至20元每张；学生门票22元每张，临时下调为10元每张。优惠结束时间另行通知。游客可以随时关注雁栖湖景区网站、微信、微博信息。景区提示：游客到达景区后，请主动打开健康宝、行程卡，进行本人信息扫码登记，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合格后有序入园。 除此之外呢，记者查询了多家景区的公告，了解到因为季节天气的原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内部升级改造等原因，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还有云梦仙境、玉渡山、龙庆峡、圣莲山等景区已经都在11月1号开始暂停对外开放。 双减工作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注重孩子艺术才能的培养，而美术馆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长带孩子参观美术馆的时候有哪些困惑和需求呢？ 记者也就此就家长如何指导孩子参观美术馆的问题采访了天津美术馆综合办公室主任李颖。李颖建议说呢，家长在带孩子参观美术馆之前呢，可以做一些预习。目前呢，很多美术馆呢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推送展览的预告、介绍和讲解等内容，市面上也有很多书籍可以选择。这些知识呢，家长可以带领孩子一起学习，让孩子预先了解艺术家和作品，激发孩子对展览的兴趣。也可以事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孩子呢带着问题去展览当中寻找答案。一些展览提供志愿者的讲解服务，家长呢也可以通过场馆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李颖认为，家长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家长不一定要做指导者，也可以做一个倾听者。李颖还提出一个学龄前儿童存在的现象，就是在场馆内奔跑喧哗，触摸展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及时劝导，告诉孩子应该轻声漫步，遵守基本的参观规范，懂得尊重他人，敬畏艺术。 由500监制、别克导演、白百合、百克、范丞丞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门锁》今天呢发布了一款独居监视版的海报和一组幕后照，将电影紧张不安的这种氛围感呢再度推到了高潮。女性独居隐私被监视的恐惧感再度引爆了热议。海报呢同时揭示了方慧总感觉到自己被窥探的真相，当独居的她发现自己被彻夜监视的时候，巨大的绝望感变得无比窒息。电影《门锁》呢已经开始预售了，将会于11月19号全国上映。 近日，天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终身教授王伟光著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论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本书呢是王伟光领衔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编》的第一本阶段性成果，也是该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库系列丛书的首本著作。从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等理论的维度，结合中国不断发展的现实，系统且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深入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实题材剧《突围》昨晚正式收官了，这部改编自周梅森同名小说《人民的财产》的大剧最终迎来了一个正义压倒邪恶的大结局。中福集团的巨额贪腐案最终真相大白，作为一部聚焦大型国企贪腐案的现实题材剧，《突围》所反映的题材让它具有了天然的可看性。 可以说这剧的开篇啊，确实并不亮眼，它没有延续自己前作《人民的名义》以案件破局的方式，而是呢从中福集团空降兵齐本安的际遇入手，去展开一系列的人事关系。不少观众呢都是从第七 和第八集开始入戏的，并且逐渐入坑的。国企改革的题材呢，在国产的电视剧本当中其实并不多见，相对于漫长的引入方式，或许并不利于这个剧赢取开篇的收视，但是过于繁琐的人事关系啊，同样需要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进行科普，这或许呢是突围的用心良苦，同时也解释了这部剧之所以越到中后期越渐入佳境的原因。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一处汉代古城遗址附近发掘儿童墓葬128座，多为瓦棺葬。根据出土的钱币、瓦及陶器的特征推断，为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墓葬。 呼和浩特博物馆的研究员武成说，瓦棺葬呢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的墓葬的形式，专用于安葬死去的孩童。这批墓葬的发现呢，为内蒙古地区的墓葬形制以及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是了解中国古代儿童丧葬制度的重要考古发现。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思萌、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杨红。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强。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